星空出了意外，很高兴遇见你，让我终究明白，回忆你真是精彩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有谁被遗忘？远远的城市，最爱的人啊，遥遥相望，同一个穹苍。思念的山海总是永无止境，相爱的季节总是遥不可及。睁开双眼之前，一切都也许是梦幻。听那满天星光在歌唱，犹如天使飞舞身旁。世事无常，人生难。

我是周杰伦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2点了哦。 速度，高度。